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、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柴福民在文革时当过造反派，当时正得势，而汤爷那当还是中学生。您想，他能从柴福民身上占到便宜吗？他结结实实的被柴福民抽了两个大耳贴子，躺在地上半天没动地方。但汤爷没哭，也没再跟柴福民掰扯，他只是觉得这海棠树有那个玉娇的影子，拒了他，等于把那位美人给拒了，他于心不忍。跟姓柴的叫板肯定没好果子吃，但他把心里要说的话说了，也算为那位玉娇鸣了冤，挨这顿打也值了。他揉着自己的脸，又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缘由，但一直到现在还恨这位姓柴的。有时他也搞不清是因为那棵海棠树，还是因为那两个耳贴子。柴福民早就上八宝山了，他有一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现在柴福民住的南屋归了他的儿子柴阳。柴阳岁数跟汤爷差不多，自己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早就发了财，当然不会住在这个大杂院，所以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四川妹陆小霞。汤爷住北屋两间，他住一间，他爸爸住一间。他爸爸去世后，那间房也归了他。房子间量比较大，也高。自从听了银行经理和玉娇的故事，他认准了这两间房是当年玉娇住的。其实北房一共是三间，另外一间和耳房是一家姓袁的住户。头三把那个醉猫抱进屋后，汤爷把沙发上的杂物扔到床上，腾出地方让那女的躺下了。头三缓了一口气问汤爷： 哎呦，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 汤爷说道： 得了，没什么事儿了，回头我让他多喝点水，睡一宿觉，酒劲儿就过去了。行吧，汤叔，那我回去了啊。得，明儿见您，辛苦你了啊，三儿。 汤爷把陶三送到院门口，他一直把陶三叫三儿。汤爷回到屋里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表，时针过了12点，他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眼睛，说老实话，熬到这会儿他也有点累了。他低头看了躺在沙发上的醉猫，此刻他合着眼睡得正香。白露以后，夜晚的秋凉愈加明显，风里带着些微寒意。汤爷怕这女的着凉， 找了条毯子给他盖上。小院儿住着六户人家，除了汤爷这两间北屋亮着灯，其他屋子都黑着。人们在梦里漫游，院里的花草有的已经枯黄，砖缝里还有两只蛐蛐在叫，但已然是生命的尾声了。子夜，整条胡同都睡了，大地透着安宁。汤爷很想把自己撂平，舒服不过倒着，这会儿他真想关上灯，躺床上在梦里待一会儿。但他心里能踏实下来吗？把个陌生的女人弄回家，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呢？当然，这个女人现在是醉着，她酒醒了之后会是什么情况，她没法知道。也许跟这女的讲明白，她会感激汤爷的。汤爷也是这么想着。虽然脑子有些犯晕，但有一点他不糊涂。这种时候，无论如何不能关灯睡觉。一男一女在屋里关灯睡觉，一旦炸了，您就是浑身上下都是嘴，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炸了是句北京土话，说白了就是被人发现。有人会发现自己把一个喝醉酒的女人给弄回家吗？想到这儿，汤爷暗自笑了。弄回家好解释，但弄回家又插上门关灯睡觉，哟，那可就说不清了。汤爷有过这样的教训，那年在工厂值夜班，也是鬼使神差，子玉那天晚上加班，他们是在吃夜班饭的时候遇上的。正好当天汤爷的宿舍就他一个人，他丢给子玉一个眼神，大概就是现在这个钟点，汤爷已经洗完澡准备上床了，子玉敲门进来了，他随手把灯关上了，子玉一下就把汤爷抱在了怀里。那天晚上他太想跟子玉干那事儿了，他已经被冲动和欲望吞噬了，但没来得及，他和子玉只是在一起拥抱而已，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，甚至两个人都没有宽衣解带。咣咣咣，春梦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所击碎，几个黑影破门而入。当时工厂负责保安的还叫工人民兵，三个工人民兵齐刷刷地打开了手电筒。沉浸在温柔之乡的汤爷没想到会在那一刻炸了。一男一女夜里黑着灯在一块儿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和子玉束手就擒，啥也别说了。汤爷在挨过一顿爆窜之后也只好认栽。事后他对车间主任陶希明诉委屈，妈的，我要是跟子玉上了床，这顿打也值，对天发誓，那天晚上我们只是搂了搂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得感谢老陶，没他，汤爷至少要为这种骚事进局子，啃几个月窝头，这还是好的。因为当时人们对这种事儿特别感兴趣，又特别不能容忍。好在汤爷这会儿还明白，没有接着犯傻，所以困也要强撑着。他感觉有些口渴，拉开冰箱找出一罐啤酒，掀开拉环，他对着嘴一仰脖，把这罐凉飕飕的啤酒喝进肚，脑子感觉清爽了许多。忽然他听到躺在沙发上的女人轻轻喊了一声，汤爷看了他一眼，并没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。梦魇，肯定是在说梦话。世杰，世杰。那女的又嘟囔了两声。什么师姐师妹的， 汤爷冲他喊了一声，他把世杰听成了师姐。显然这女的是在梦境里漫游，并没理会汤爷。汤爷确实困了，身子倚在床头，合上眼眯了一觉。大约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，他被那女的梦话给惊醒了。 师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呀？ 看来世杰是这女的的克星，今儿晚上一直缠着她。汤爷从床上下来，走到沙发前，看她睡得挺沉，而且呼吸均匀，只是身子不时地来回扭动。以汤爷的经验，这种躁动不安说明她身体开始叫水。他猫腰用手抬起他的脑袋，细看了他一下，发觉他的嘴唇已经干裂。汤爷从桌上的量杯里倒了一杯白开水，把他扶起来，杯子对着他的嘴，一点一点的让这女的喝了下去。这杯水像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露。女人沉迷的眼睛微微睁了一下，嘴角动了两下，那意思还想再喝。汤爷又接连倒了两杯水，直接给他灌了下去。三大杯凉白开，让他被酒精麻醉的大脑似乎缓解了一下。但这女的喝的酒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很难醒过来，至少要到天亮，汤爷心里说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汤爷从冰箱里又找出一瓶啤酒，咕噜咕噜喝下去，以此来驱赶睡意。但啤酒也是酒，凉爽劲儿一过，困劲儿又上来了。他连打了几个哈欠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懵懂状态。突然那女的在沙发上翻了个身，一咕噜滚到了地上。汤爷叨叨了一句，走过去想把她抱在沙发上，但她的块头太大了，在往起抱的时候，她的裙子被掀开，露出了雪白的大腿。白皙鲜嫩的大白腿就在眼前，大活人就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，这可是送上门的尤物。此时夜深人静，而他汤爷，准确地说，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接触女人了。还等什么呢？人在欲望冲动的时候，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来唆使你完成下一个动作。但汤爷毕竟是过来人，在下一个动作之前，他的脑袋像挨了一板砖。这可是一个醉鬼，玩一个醉酒的女人，什么罪过？想到这儿，他的脑子嗡的一下，像被疾驰而来的车给撞倒在地。没容他反应过来，那个女人睁开了眼睛，眼神迷迷茫茫地瞪着他。汤爷身不由己地打了个激灵，他一时不知所措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你醒了？那女的抬起头，揉了揉眼睛问道。 这是哪儿啊？ 哪儿？能是哪儿？这是我家。 世杰，你是世杰吗？ 那女的答非所问，她好像还在做梦。 世杰？我怎么成了世杰？ 那女的突然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右手一下勾住了汤爷的脖子。 你是世杰，你就是世杰。 汤爷抓住她的衣领，挣脱开她的手腕子，顺水推舟地说， 是，我是世杰。 世杰亲爱的。 这女的像被开水烫了似的突然站了起来，一下抱住了汤爷，大声喊道： 世杰，我爱你，你不能就这么走，不能不能。 谁是世杰啊？ 汤爷下意识地想用手捂住他的嘴，他把这高音大嗓的把街坊四邻给惊着。他依然在梦里跟那个世杰纠缠： 世杰，我问你，你爱不爱我？ 汤爷想先稳住他，否则他的大嗓门会把院里的邻居吵醒，不好收场。 来来来来来，你坐下，先喝杯水，咱们再聊世杰，行不行？ 谁知这句话像在这女的头上泼了一盆凉水，让她清醒了一些。她直勾勾地看着汤爷，突然高声问道： 世杰，是你吗？ 不是我，我不是你说的世杰。 你不是世杰，你是谁？ 我是救你的人，知道吗？你喝醉了倒在马路上，是我把你带到我们家来醒酒，你明白了吗？ 世杰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？ 又来了，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不是你说的世杰。 世杰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？ 嘿，我姑奶奶，你这酒是不是还没醒呢？行行行行行，我们什么也别说了，你呀就当我是你说的世杰吧，别嚷嚷了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 世杰，那100万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走，咱们回家吧。 他一头扎到汤爷的怀里抽泣起来。汤爷心里有点起急，一把将他推到了沙发上，顺势按住他的肩膀，一手捂住他的嘴： 别闹了行不行？ 世杰。 他突然两手向上一抡，这女的挣脱开了汤爷的两手，站了起来，厉声喊道： 世杰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我对你的好你都忘了吗？ 没忘没忘没忘，只要你现在闭嘴，你要我干什么都行。 这里是哪儿？世杰，你告诉我。 这是我家。 你家？你有家？世杰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 我骗你干嘛呀？这就是我家，我姓汤，不是世杰。 什么？你不是世杰？世杰，你真变了，变了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 他几乎是在咆哮。院里有两家住户的灯亮了，汤爷听到了门外有脚步声。 看来我不当这个王八蛋世杰，你饶不了我了，别折腾了行不行啊？ 老汤恼羞成怒，过去给了这女的胳膊一巴掌。这一巴掌让这女的的酒劲儿醒了几分，她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一把揪住汤爷问道： 世杰，你要干什么？ 让你别再说话了。 世杰，你敢打我是不是？ 打你怎么样？ 汤爷的话语还没落，这个女的像疯狗一样扑向汤爷，因为劲儿太猛也忒突然，汤爷被她扑倒在地。 世杰，邹世杰，凭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？这是哪儿？是哪儿？ 他说着一屁股骑在汤爷身上，照着他的脸啪啪就是两个大嘴巴。汤爷急了，在他的身下正蹦了几下，把那个女的推向一边，顺势站了起来。但没等他缓过神来，那女的又猛扑过来，同时脚下使了绊子，把汤爷摔倒在地。两个人一边骂一边在地上厮打起来。因为闹得太凶，邻居们不得不破门而入，纷纷上前把他俩拉开。 你这个流氓土匪！ 那女的一边气急败坏地骂着，一边想夺门而去。汤爷被他折腾得已经筋疲力尽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儿， 但此时他还没糊涂，他一把拽住那个女的说道，走，想什么呢？流氓土匪的，你把我骂了一溜够，不找地方说清楚，你想走门也没有。那女的酒劲儿到这会儿似乎还没醒，她挣脱开汤爷，嘶声力竭地喊道，流氓土匪世杰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。 不行，你不能走。 放开我，你不是人，邹世杰，不是人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女的照着汤爷的大腿就是一口， 不知道她使了多大的劲儿，顿时汤爷的大腿鲜血淋淋，那块肉差点没让她给咬下来。 哎呦喂，嚯！ 汤爷大叫了几声，街坊们轰的一下围过来。就在这瞬间，那个女的猛地推开屋门跑了出去。 人呢？不能让她跑了。 汤爷醒过味儿来，那女的已经不见了。他像被什么电了一下，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来，推开众人，急忙冲出家门。但他来到胡同，望着昏暗路灯映衬下的夜色，上哪儿去找那女的的踪影？他妈的，这一晚上折腾的。汤爷沮丧地骂了一句，像泄气的皮球一下摊在了地上。恍惚之中，几个邻居走了过来。 嘿，这回露馅了吧？想藏都藏不住了吧？ 汤爷听到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，他不由自主地扬起了脑袋，禁不住叫了一声， 啊，是你？ 这是他此时此刻最不愿意看到的邻居，陆小霞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陆小霞帮汤爷处理了伤口，嘴里不免奚落了汤爷几句。汤爷心里不是滋味，汤爷上班的地儿在大饭店，他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，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，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，被看不见的风吹着。脏兮兮的房子，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， 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。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，就如同我碰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，都会在我的世界里消失无踪影，无踪影，无踪影。感觉走不出这